有一個未信主的朋友去到一間教會裏面，剛剛啱啱嗰個就聖餐主日，咁完咗之後咧，呢個未信主的朋友就同佢帶佢嚟嗰個信徒就話：，哇！你搞咁鬼孤寒嘅，即係成日嗰個杯咁鬼細，係咪咁鬼細？點食得飽啊？大方啲啦，真係。當然聖餐唔係要食飽我哋嘅，係一個象徵。不過大家要知道話咧，第一次聖餐最後晚餐裏面嘅時候聖餐，即係嗰個設立聖餐，當時嗰餐食得飽嘅，知唔知？最嗰個時聖餐食得飽，所以理論上因為聖經即係完全已經跟聖經過咧，我應該整個即係大餐嚟嘅。你發覺我通常每一段時間或者幾個月或者一年一半載咧，我都會講講聖餐，因為咧。我哋在牧師好擔心嘅，聖餐其實好重要嘅儀式，但係通常當我哋一路做成，好容易上緊嘅循例啊，忘記咗聖餐嗰個嘅意思啊，或者啲新朋友新嚟嘅唔明白聖餐嘅意義。咁其實聖餐的確係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題目，或者係透過聖餐，神要俾你明白好多嘅好。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今天跟大家思想關乎於這個的聖餐。聖餐其實我多般來說思想的就是當中那個代表的意思，裡面的餅和杯，就是耶穌基督十字架上面為我們所作的犧牲，是講到神的救恩，耶穌的救恩，透過耶穌的救恩讓我們能夠得著，即是拯救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所以我們吃那個餅的時候，喝那個杯的時候呢，就代表我們接受耶穌基督那個的救贖，以耶穌基督死為我們的死，聖餐一個很重的救贖那個意味。但其實除了救贖意味之外，聖餐有其他的含義在當中，其中很重要的含義是一個豐盛的意思。其實在翻呢個約翰福音十章有很重要的經文，不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就是耶穌嚟係要咩咧？係要叫我哋得豐盛，叫人得豐盛，變得更豐盛。原來神係想我哋過一個好豐盛嘅人生，好享受嘅人生啊！而聖餐就得包含住呢個豐盛嘅意思啊，俾你食，俾你飲。除咗救贖之外，亦有豐盛嘅意思。不先講豐盛，先睇翻回顧翻喺教會歷史裏邊好長嘅時間裏邊咧，教會好追捧咩咧？忠受苦神學嘅，即係信徒咧，你要去即係為主嚟到去受苦啊，唔應該咁多個享受，唔應該咁多個享樂。這個咧最早期咧，我相信要追溯翻呢一個嘅愛色尼人，可能大家未聽過呢個名詞。喺聖經裏邊咧，喺我哋新約時候，我聽過有法利賽人啦。有咩有呢、這個即係神的個人啦？我哋比較少聽叫外色尼人，聖經冇一點提到呢班人咩？呢班人就喺寫古卷咧，就呢班人嚟噶啦，係一個群體。呢、這個群體咧，因為唔滿意當時嘅羅馬統治啊，係咪？呢啲唔滿意當時嘅信徒，即係嗰個嘅即係世俗化，佢哋覺得應該遠離世俗嘅，應該要追求聖潔嘅。於是佢哋就去死海嗰度咧，嚟到去有一個靜修。離群獨處，而且覺得很刻苦的生活，因為他覺得刻苦咧，才可以追求屬靈的境況。神以為咧，透過刻苦嚟到去親近神。咁我哋聖經依據係咩？聖經依據就係聖經裡面很多個屬靈偉人咧，都曾經喺曠野嘅。你數下，摩西嚇喺曠野裏面40年，以利亞咧喺曠野裏面咧，甚至咧喺溪旁裏面咧，俾呢嘅咩啊烏鴉嚟到去餵養。即係啲屬靈偉人咧，包括咗甚至耶穌啊，甚至係約翰。一樣更加啦，係咪啊？即係喺一個好野人咁嘅狀態啊！即係喺野外又生活，呢啲嘅屬靈偉人都喺曠野裏邊捱飢抵餓過，所以對於我識嘅人嚟講咧，佢哋咧就覺得屬靈追求咧係唔可以唔脱離咗受苦啊！享受呢兩樣嘢咧，同屬靈嘅追求咧係矛盾嘅。可能如果你聽過我識人嘅故事咧。他們在曠野裏面，曠野的環境是什麼呢？日頭熱，夜晚很冷的。那你早上4點鐘是很冷的，那他們又是那段時間，4點鐘他們起床呢，就是靈修，有水的話呢，他們沖凍水涼，哇，來到，就是來到醒一醒他，那是一種刻苦自己來到去過這個生活。 咁呢係我識嚟嘅特徵。咁其實隨跟住咧，我知道整個中世紀時候，天主教有好長時間嘅刻，即係刻苦自己嘅傳統嘅啊，即係刻苦啊，食冇食咁多啊，即係刻苦自己，有福都唔享啊。所以各你睇翻佢哋畫出嚟嗰啲嘅中世紀時候所有嘅教父啊、神父咧，全部都係瘦，即係藤條嚟嘅，即係肥咧喺當時我係即係唔絕對唔可以係一個即係熟練人嘅表徵嚟嘅，喺度咁嘅傳統。到今時今日，啊，天主教仍然有呢種嘅好濃厚嘅即係刻苦嘅傳統，而中香誒呢，這個中國基督教嘅傳統都有呢種嘅刻苦嘅精神。啊，最近呢、這個喺主要研究緊呢個嘅即係中國基督教嘅歷史，都提到就係話喺近代裏邊有啲好為主受苦坐監以殉道嘅信徒，啊，譬如黃明道啊、魏六星嗰啲在內，呢都係好為主嚟到受苦。而中國基督教有一個傳統就係受苦，就係一個好榮耀嘅一樣嘢。啊，信徒咧要為主受苦，唔可以享受，唔可以享咩嘢享。咁魏六星咧，變咗好被追捧嘅人物，就係咧一生咧唔願意咧嚟去即係為主受苦，要為主受苦，要遠離世間嘅。嘅享樂啊！佢好出名一首歌啊，《讓我愛》啊，魏六星有句咧，記唔記得個咧？讓我受苦，不受感戴嚇。即係嗰首歌係，我本身都好中首歌嘅。但首歌其實有問題，就係太強調咩咧？受苦，高舉受苦，而唔願意享受世間任何嘅享樂。咁呢種傳統受苦或者犧牲，呢、這個傳統係美善嘅。但是如果過分偏袒咗嘅話咧，亦都出現咗神學上嘅問題。睇翻聖經整體嚟講，聖經咪信耶穌係要受苦嘅咧嚇，唔係要咁樣個個都唔肯信耶穌啦，信徒都要受苦嘅。需要嘅時候要作見證嘅時間應該，但係其實整體嚟講，如果唔係時候，神係願意我哋享受人生嘅。創世紀有好嘅一個嘅。開始啊！神賜人咧喺伊甸園裏邊，佢有咩各種嘅豐盛，而且神賜人地即係樹上面好好嘅生果嚇，嚟到去俾人嚟到去享用啊！因為成日都覺得，如果神邀人去享用，但係點啲咁好味嘅嘢嘅話咧，即係搞笑啦！即係人折磨人啦嚇，俾好嘢你，但係唔好享受噶，唔係。神係想享受人生嘅，正如我公文裏面喺創約方面十章裏面話咩話，我嚟係一個人得豐盛，並且得更豐盛，神想享受呢個嘅人生，當然唔係享樂，唔係嚟到奢華嘅嚟去享樂，但係享受人生，信仰裏邊去追求嗰種豐盛係應該嘅。我本身好中意傳道書嘅，咁最近都喺大義理團咧，同大家去查咧大義嘅傳道書。傳道書係被為聖經裏邊最講緊呢個享樂主義嘅書嚟嘅，所以可能好多數人係唔中意傳道書嘅，係啊，你享受日光之下，神都賜俾你各種嘅豐盛，啊，我享受嘅應該受苦噶嘛。但係睇翻傳道書嘅時候，真係喎，我哋工作工作之餘，第七日休息，休息顯係一個享樂嘅意思，人享受。享福神要人去為主侍奉，對需要時候為主犧牲受苦。但除此之外，我應該合理地、正常地嚟到享受神所賜嗰個豐盛。呢、這個豐盛唔一定係只係物質方面嘅，唔係咁，因為係嗰啲其他方面。信仰本來就俾人好豐盛嘅一樣嘢嚟嘅，好開心嘅一樣嘢嚟嘅。呢個豐盛唔係淨係物質，而係好屬靈嘅各方面。我中意一個圖畫嘅嚇啊，冇面貓啊，冇面貓嚟先啊。呢張相我中意圖畫嘅，呢可能我講到呢個現況嘅嚇。如果睇字嘅話咧，信仰裏面有好精彩嘅部分，好精彩嘅嘢嚟嘅，係有待我哋去冒險去經歷嘅。所以後面咧，個畫家要用啲好特別嘅建築，然後響到好似個樂園咁樣嘅。可惜大部分嘅信徒寧願選擇站喺救恩嘅門口，所以你咧前面好多人聚喺度喎，唔入去喎。嗱，留意喎，唔係入去喎。 在永生的哪边啊？那边就是信耶稣了，是啊，信耶稣啊，行守水礼的，成为信徒了。但是其实信仰不止这么简单的东西嘛，信仰是很丰盛很正的，每天你可以逐一点很正的东西，信仰是哪边？但是哪边的人是信耶稣啊，但是在门口，然后那个牧牧者啊，他很正啊，走远一点，走近一点。我识答，我好赞同佢说话。但系我信徒系选择喺救我门口，系信耶稣啊。但系信里面好多精彩嘅嘢，得唔到，得唔到。有人信徒信主好耐，但系都觉得信徒好 dry， 啊，哇，过嚟翻教会闷啊 ，yes， 咁点简单啊？信好精彩啊！有个例子啊，我本喺个中中睇书嘅，但系唔好话讲教会生活。只是讲这个的看书属灵的书籍啊，咁就主要今年都弟兄姊妹好多参与紧读书计划啊，我希望你享受读书嘅计划，享受里边嘅即系属灵嘅伟人嘅著作。哇，嗰啲带俾我信仰中好深嗰个嘅经历嘅，我信仰可以好丰盛、好精彩嘅啊。第一本好嘅属灵书籍，让我哋行近多一步啊。对于一个唔读属灵书籍嘅人嚟讲，信仰就停留喺一个门口的阶段，算是不外如是。弟兄姊妹，我想我信主未必有来过你，我信主应该三十几年啊。但我每一次睇圣经，连可以好多享受，睇一个好嘅属灵主席，更深一层。哇，有好多好即系好大领受啊！即系我成慨叹，我每一次去唔好话入神院嘅图书馆，咁去到普通嘅比较书室都慨叹。哇，前面咁多主席。但我人生有限，但是信仰的豐盛是無限的。可惜我們有個信徒停留在門口，而不能夠看到更深一步，更行近一步。我除了喜歡看書中，我喜歡看電影的，我看戲很垃垃雜雜的，其中一人看就是卡通片。我真係睇到卡通片，唔講邊套卡通片啦，係講啲原始人嚟嘅，有原始嘅家庭。咁佢有個爸咧，就因為當時恐慌世界先有恐有啲恐野獸啊嗰方面危險嘅嘢。於是咧呢、這個家庭咧，那個家長個爸咧就屋企咧就唔准喺個咁嘅石頭擋住個屋企，唔俾出去嘅，一出去就危險。所有新嘢都危險嘅，冒險精神都係危險嘅。你屋企係最安全嘅，唔俾屋企，唔俾仔仔女出去嘅，淨出去就揾嘢食。揾完攞完嘢食之後，拆完嘢食之後翻屋企，唔准出去，唔准 explore 呢個世界，唔准去探險，唔准去揾新嘢。屋企裏邊係安安全全嘅。咁係當佢同佢女中意去創新去睇新嘢嘅，咁佢爸唔中意。咁其中一個對白我好中意嘅，啊，嗰個爸就話，即係我咁保護你哋，係我哋生存落去。We are living。個女話：我哋唔係 living， we are not just not dying。即係我唔係生活，我係唔死啫。邊個呢就好意思喎？嗱，佢話 living 同 not dying 係兩樣嘢嚟嘅。咦，我係喎，你分唔分到㗎？個女話：我哋唔係 living， 我哋只不過 not dying， 你只會維持我哋生存落去。但呢個唔係生活，就係你喺個山洞裏面做乜啫 ？It's not living， it's not dying。將呢個説話引申喺信徒生命當中，都有意思嘅。信徒生命嘅又係豐盛，一天新似一天。神所創造的生命是很廣泛的，不只是從主席看到，就算是俗世主席，一些好的主席，對於不是基督教的，都會發現很新很新的東西。但信徒就很容易留在一個很表面，對聖經所知道差不多就差不多算數了。我們信徒都是的，我們沒死的，我們得救的，我們信徒的生命都沒死的，我們過了不回教會的。 We're not， 我們沒死的， We're not dying， but we're not livingLiving 同 not dying 係兩樣嘢。生活應該係信仰生命，應該好豐盛。我啱啱琴日去一個婚禮，撞到一個舊同學啦，舊同學嘅先生， 有佢翻另一間教會做長老嘅，通常啲都算搞領袖啦，係咪長老？或者搞領袖嘅話咧，有時啲好難避免咧，就講翻教會裏面啲激氣嘢。長老話：，唉，啱先俾個另一個上主翻教會好耐嘅突然激死，同佢講耶利米書，佢同講尼希米記，唔係耶利米書，佢一樣講緊尼希米記。大家都是米，不過不同的嘛，耶利米啲同尼希米咧，將我撈亂咗，激到佢死。一個信主好多年嘅人，仍然分唔到耶利米同尼希米。我相信尼希米你分唔到啊，分唔到啊，仲要信主都耐喎，你應該檢討下。兩個唔同的嘛，但係都係米，都唔同的嘛，咁嘅有幾奇。好明顯，佢有遇到嘅信徒係一個not dying嘅信徒，冇死過。人哋翻教會，但唔係 living。信仰停留是一个很浅的阶段，这个时候就是在图画里面，他留在门口，哇，入门了，但不是这么多，永远都停留在那里，甚至都我吃主要的时间都可能只是在门口，是可以上天堂的，但心里面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透过讲堂信息，透过见证，透过很多的属灵书籍，透过作灵属灵，透过灵修，透过主要学各方面，可以俾我哋有更深嗰个嘅灵修。诗篇150篇，全部150篇都系咩？都系信徒嘅祷告咧。我想睇下里边同神有交往嗰个丰盛嗰个嘅体验。你知唔知我有冇嗰个嘅体验？讲圣餐，圣餐里边唔单止包含住有好浓厚嘅救恩嘅信息，透过杯和饼，用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最重要的含义。但是不要忘记，圣餐里面其实除了透过吃饼、饮个杯，认同耶稣基督死亡，以耶稣基督为死为我死之外，其实圣餐都是真的一个餐来的。我讲过第一次的圣餐就是一个餐来的。一讲到餐，我吃嘢咧，系入另一个整个教会，即系整个圣经嘅传统。你有冇留意圣经由开始由创世到启示录都同食好有关联嘅？喺开始讲创世系咩咧？创世系咩话？开始话神要赐人各种嘅利，即系生果去俾人哋去享用啊！讲食嘅，后来去到呢一个嘅迦南啊，知唔知迦南喺以前嚟讲？精靈營嗰個地方啊，叫咩話？叫做牛奶與蜜。佢唔用其他形容，用咩用？牛奶與蜜就係一個代表咧，那個豐盛。即係咧，用呢個食物嚟做，仲係嗰個代表係吸引。呢唔呢以色列嘅旅遊局啊，係用咩做 symbol 噶啦？可能你知，可能唔知，即係其實以色列嘅旅遊局都做咁同一樣嘢，想話俾人聽咧，吸引人嚟呢個以色列，係一個好豐盛嘅地方。但係牛奶同蜜呢兩樣嘢都係比較難 present 嘅，畫出嚟嘅。牛奶畫乜嘢？蜜唔通整蜜蜂啊？你呢樣咩咧？唔該。其實諗一樣嘢，呢樣嘢咧。就原溯翻呢個嘅，即係能民數記嘅時候，民數記嘅時候，當十二個探子去探迦南嘅時候，翻嚟之後，初十個探子話：嗰樣真係好正，哇，好豐盛，流奶蜜之地，真係好豐盛。點解佢要揾一個例子嚟去形容？咩例子啊？即係兩個男人攞一抽葡萄，要兩個人抬嘅。哇！嗰啲葡萄樣，我諗擺喺呢度嘅話咧，張台擺唔曬咁滯，咁犀利嘅。用菩提子嚟做嗰個豐盛，唔係用牛奶，唔係用菩提子。今日以色列嘅先嘅呢個就以色列旅遊局嘅 symbol 啦。見到呢個 symbol 咧，就係講緊以色列嘅旅遊局。兩嗱上邊嗰個嗱好明顯，嗰星係咩咧？大海之星啦。嗰兩個人咧就探子啦，孭住個咩咧？孭住手超大粒嘅。菩提子，呢個係以色列旅遊局嘅 symbol。菩提子，今日你有機會去以色列旅遊，你會見到周圍都係菩提子，唔係菩提子，即係 人當然登葡萄枝啦，但係好多係 symbol， 因為葡萄枝喺以色列嚟講係代表豐盛嘅意思。甚至尼賽亞嘅角度，先知點樣形容將來尼賽亞嚟嘅時候，百姓都係咁豐盛咧？就係人人都能夠喺葡萄樹下嚟到去享樂，哇！即係喺葡萄樹下享樂，明唔明啊？葡萄樹下享樂同喺隔，即係喺其他地方享樂唔同喎。葡萄樹咧，其實意思就係咩咧？就喺葡萄樹喺度享樂，你隔唔到咧，就啲乜？你明唔明係嗰個平常嚟嘅？呢、这個就係冇戰禍，冇人嚟搶你葡萄籽，而且你可以瞓喺度咁樣享用。呢度唔係講享樂主義，而喺神裏邊所能夠享嗰種嘅嗰種福氣。創世記所形容嘅美地，民數記、出埃及記以至先知書所形容嘅嗰種嘅流奶蜜之地。新約嘅時候，耶穌基督都講過一個人要記未得。即係耶穌基督生命裏面好多食嘢嘅記載，好同好飲飲宴宴嘅。第一個神蹟喺加拿分宴，即係如果啲耶穌雖然有好多侍奉啦，但係耶穌好多時同食嘢嘅喎。路加福音成五章就同班税吏一齊食嘢，成日食嘢嘅喎。啊，即係叫嗰個撒該誒，即係去咗撒該屋企又食嘢嘅喎。啊，因為食嘢喺聖經裏面代表一種豐盛一種。屬靈嘅福氣，所以嗱，當我哋話即係吃喝玩樂係唔好嘅，咁你睇翻係點樣吃喝玩樂啊？吃喝玩樂都係利是啊！所以我哋教會間唔到啲外言啊，又飲飲飲食食，喂，不過係祝福你嘅啊。左文文喺出埃及24章，當以色列人同耶和華立約嘅時候，哇！實緊聖潔啦，話以色列人同上帝立約，何等嘅莊嚴！跟住做咩咧？喺耶和華面前做乜嘢？吃喝快樂。點解立約咁屬靈？點解食嘢啊？因為食嘢代表咩咧？代表屬靈嘅祝福，甚至係嗰個豐盛。呢個係整個聖經嗰個對食物嗰樣嘢。雖然嚇喺抗野裏邊受試探時，人都話咩咧？人活著不是靠咩啊？唔係單靠食物。但你唔好揾嗰段經文嚟同我講，聖經係唔想我哋啊食咁多好嘢嘅嚇。當然唔係食好好嘢，你又食巴金治肚，你後果就嚴重。啊！但神想我食啲即係健康嘅嘢，要享受我哋當所享受嘅，呢個好係一邊嘅美事。好啦，創世記係咁樣，先知書新約係咁樣，咁啟示錄咧更簡單。其實咁樣形容，想我哋知道將來係好嘢話啊！當然你會 call 咩咧？黃金屋、碧玉城。但係先另一個 picture 咩咧？係個咩嚟話？係一個筵席，係一個筵席，係一個新郎新娘嘅筵席啊！你諗起新郎新娘筵席，你諗乜嘢啊？有好多好多好多嘢食，好多嘢食嚇。不過，咪留一樣嘢，因為到新約時期，以色列人食嘢就唔係同我哋新約食嘢咁簡單嘅喎。啊，我哋咧，我哋就你有冇去過婚宴食幾日㗎？啊，啲人話咧，而家啲人有時會新郎新娘分開食嘅。咁你新郎新娘食嘅話，你就兩餐一餐食新郎嗰餐，即係男家嗰餐嘅食女家食，食兩餐啫，咪都係咪？聖經喺舊約新約時期就一食就食。七日嘅，呢係以前嗰個傳統。所以到殺聖嘅新郎新娘嘅婚宴嘅時候咧，即係話俾你咧，食七天。當然係即係其實嚴格嚟講啦，我成日都話你明白將來嗰個即係新天新地咧啊，係一個靈界嚟嘅啊，冇物質嘅。所以你唔好諗住咧，將來咧可以即係住黃金屋、碧玉城，我想象。我諗起都打冷震，哇！黃金做屋啊，即係你要諗過坐一個 座次是用咁做嘅。哦，諗起到骨都痹埋，即係點點同想象啊？病床咧係咩咧？啊啊即係呢個保育做嘅床俾你瞓。哇！諗起到打下陣，冇嘅，真係靈界嚟嘅嘛，冇物質。冇時間，冇空間，如何用功？用如何俾成？跟住如何有咩？有筵席，冇筵席啊！唔好意思啊，一頭冷水打過嚟，真係冇筵席嘅。啊，最唔諗住咧，哇！將來可以食身勁嘅，冇得食。不過聖經形容王宮必有成嘅代表，用筵席嚟代表，係想講一種豐盛嗰種嘅美滿。在我的封面那裡呢，從你的封面呢是就是一個就是聖餐，聖餐你留意很多教育聖餐，因為教育就是傳統的聖餐杯呢，其實都有用菩提子來做個先鋪，然後英文就是 Take it， 這是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聖餐不只是代表與耶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聖餐梗係嚟 take and eat， 係一個豐盛。哇！就好似我同你講，俾我弟兄姊妹，今晚嚟啊，一例子嚟啊，牧師我哋食大餐，哇！come take and eat， 你知開唔開心啊？開心啊！當然更開心就係。倒轉轉頭啦，希望今晚嚟我屋企食嘢，好開心。Anyway， 睇人啲係種哇嚟食嘢，一種福氣，一種神俾人嘅福氣。睇人熱，代表住神要賜人豐盛嘅生命。如果你話聖餐代表與耶穌同死同埋葬嘅話，其實聖餐呢種與主耶穌一連為一體。的觀念的背後，不單止有救恩，也有豐盛。耶穌是創造之主，神用他的話語有就有命立就立，用我 word 說有就有命立就立，就 word 道而創造。有人講一張話咩？他出個道，道與神同在。耶穌嗰張咩？就個道，即係話。你想到一個詞名嘅話，嗰道創造咁靚嘅萬有，因為道多於耶穌，而透視真愛語，嗰道咩啊？合而為一，即係乜嘢啊？哇！你咁想象嘅話咧，即係用嗰道代表個創造豐盛嘅話，聖餐即係我創造主個豐盛嘅來源結而為一。哇！你話幾？我唔知點形容，所以都因啲教會用豐盛個名啊，温哥華啊，豐盛浸信會啊嘛，英文咩話？英文係啊咩啊？Abundant 啊，諗嚟 Abundant 好靚個字 ，Abundant 咩？豐盛嘅意思。所以如果你成日想，哎呀，真係我食喎，冇筵席嘅，咁所以冇筵席噶，哇，真係冇 dry， 點會 dry 啊？我哋同創造呢個萬有嘅主，將來身體完全結合為一，哇！你咁豐盛，我講嘅言語形容唔到，真係唔使講噶啦，只係咁意會嗰種嘅聖餐指向嘅就呢種嘅 picture。因為我哋想象唔到，但係透過聖餐，我哋同我哋創造主嚟到 combine。Communion 我要基本意思就係 communication 或者 community， 即係結集、聯繫嘅意思。所以我頭先講咧，即係成喺小所書裏面講到咧，我哋咩？我哋同一信一世一神， 聖餐就是我信徒合二為一，亦有信徒合一，我們同領一個身體，同飲杯。所以詩篇的聖餐，聖餐是在創世九聖餐，是在這個的即是家庭舉行的，他們的晚餐就是他們的聖餐，也是他的團契，他的團契就是聖餐。所以以前的聖餐就不是能去崇拜，而是聖餐能去團契。你想想一下，那個豐盛就是你不是只一個，是成班人一起又是享用那個筵席，不是獨食而一起去吃，那種豐盛，那種團契是很很 abundant， 很豐盛的意思。你的 commitment 不是只是信徒和信徒那個合一，你是什麼？我們跟神那個什麼呢？那個 communion， 我跟神結合為一切，我不是跟人人與人之間的 communication， 而是人與神之間的 communication， 這就是 communion。 這樣的是一種很漂亮很漂亮的境界。聖餐更簡單來說，就是將來天上極明美極豐盛的景象，讓我們預先品嚐一下。我經常想起這個比喻，有少許像吃雪糕。我不喜歡做這件事的，我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做。那些雪糕店呢，就擺在那裡，然後有一個杯仔黏少許去吃，然後說好味道就吃那些。我怕的，為什麼呢？我是一個甚至引誘的人。就是黏下就吃少少，就是不夠，想吃多一點，但他們要買那些就貴了。咁啊，上用筆羹咧，有好衰咁樣，所以好怕嗰啲嘅，甚至引誘嘅人咁樣。聖餐就呢樣嘢嘅，哇！純粹我哋預先 pre-taste 將來天堂嘅豐盛。所以聖經唔係聖經啊，中國人話咩？物輕情意重。如果你親身嘅朋友即係我誒聖餐唔應該，即係我係課信徒呢個未信主嘅朋友唔應該攞杯同餅。不過你立到隔離嘅時候咧，哇！教會好鬼孤寒啫，杯又細細，個餅啊，哎呀真係好細啊！呢個圖已經畫大咗啦，個餅我哋可能分咗仲細嘅餅啊，好細好細嘅嘢，即係你唔飽嘅啊，你唔飽嘅。但是裏面的含義是很深遠的，這個指向將來的天堂，在那裡我們同主真的完全的結合，然後享有那個豐盛。弟兄姊妹，今天我們處身在一個括弧住豐盛的世界。什麼豐盛的世界呢？當我們講豐盛的時間，我們講富有，我們講擁有的時間，現在是一個好的年代。我們買東西，因為你臨近聖誕，我們很明白了，很多個花日，很多東西我們買東西。Black Friday 三上禮拜，人買到癲曬。我去買啲嘢啫嘛，揾泊車位，艱難到唔到錢咁樣。個個都係懵懵曬人，個個出嚟嘅都係懵熱，即係懵熱上嘢，大大嘅出嚟。我成日都驚自己係越嚟越一個，成為一個粉世嫉俗嘅牧師。啲人亂買嘢，特亂買嘢，背後就係環境受污染，地球資源越缺乏。所以成日都教導自己去 shopping， 或者去行街，有三大原則去堅守嘅。第一個原則係唔買，第二原則係唔買，第三個原則係唔買。淨係睇好啦，盡量啫。但係現在。現在豐盛，我哋係講講豐盛。我俾兒女想俾豐盛嘢嘛，俾佢學呢樣學呢樣學呢樣，我喺物質嘅嘢嚟到衡量嗰個豐盛。喺呢個時間裏邊，我覺得好豐盛，但係我喺我哋裏邊好貧瘠，令我內心好貧瘠。信徒話也如是。究竟問翻轉頭，喺一個物質豐盛嘅世界裏邊，點先你能夠享有心靈嗰種嘅豐盛？咁所以個豐盛，聖餐提醒我哋豐盛。你就會問翻轉頭，你能唔能夠享有豐盛？如何得到嗰種嘅豐盛？ 我常覺得今個時代嘅信徒係咁樣，我哋係好大祝福嘅，好大祝福嘅。舉個例，今朝早我哋已經就請到李思敬牧師啦，李思敬牧師去講主學，啊咁犀利，請李思敬講到，係啊主學啫嘛。當然係因為我知道主學師資唔夠，咁所以就播帶，然後討論。以前我小個時候，你知道我聽過滕錦輝啊、黃永信啲廣告，好難啊，係嘛？而家你唔中意，即係假如啊，你唔中意，即係牧師講道，你想任何出名嘅牧師博士講道係 anytime anywhere， 你明我意思啊 ？anytime anywhere， 即係私人發展，你可以。你要明白道理，可以有萬千嘅途徑，咁唔等於我信徒成個成長咧？或者等等，我可以善用呢啲嘅資源。我哋每個禮拜喺主前擺上主席，有幾日睇過。我成日都係要享受屬靈嘅豐盛，係可以好多途徑啊！有少少即係溫過啲機構咧，亦同樣有一個問題嘅咧，好難搞講座，因為咧請啲點樣名目都好啦，溫過響應嘅信徒越嚟越少嘅。點解咧？第一個結論就係啲咩結論啊？因為太多名目嚟嘅溫過啊，唔好係嚟啦，就喺網上面打翻名目，呢寫得多咧就會滯噶啦啊，所以咧就。咁滯嘅事咧，就比較難聽新嘢。咁啊，另一種嘅情況 ，Aaron 所講就係話，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有心嘅話，我哋可以享有一個屬靈嘅生命。Take and eat， 但你唔 take， 你唔 eat 嘅話，我哋仍然享受唔到身體裏邊應許俾我哋嘅豐盛。耶穌話：我來係要叫人得豐盛。變得更豐盛，呢、這個唔能夠塞入我嘅袋裏邊。如果你唔攞嘅話，當我肯攞嘅時候，當將人嘅時候，當我哋睇個圖畫個門，如果我哋嘅腳唔行前進入更豐盛裏邊，那個牧師與上帝都唔能夠拉我進去。即係更豐盛係靠我哋迦南美地。你不進去迦南美地，是那裡的美地，與我們無關。我重新講過。